大家好，我是贾晨生。今日呢我要回应一位网友 Anson Zhang。原本我录咗一个好温和嘅版本，想同佢讨论争论一下歧视嘅问题。因为佢话加拿大冇歧视，咁我想争论一下。但我发觉嗰另一件事呢，佢嘅留言入面我决定要录一个激烈啲嘅版本。首先我用英文讲一讲我个立场。因为这样比较好一点，我自己舒服一点。To who accuse me as a liar and insist that there is no discrimination in Canada? I come to Canada over 20 years, longer than my hometown, Hong Kong. And I have working in a public sector for over 15 years.So what I have saw, I heard, and I experienced is become part of me. It's not only a family memory, but it's also is in my blood, in my vein. So anyone who say that there is no discrimination in Canada, I will not just thinking this is a joke. This is an insult to me.Not only insult to me, but also insult to the people who suffering this and the one who fight against it for Chinese people in Canada. 好啦，咁我讲啦，我自己自身嘅经历同埋朋友嘅经历。第一个呢就是三个月前，我一个朋友做邮差嘅，边度我唔讲，费事烦到人。总之好多唐人做嘅一个大站。有一日佢同啲唐人仔喺度傾偈，廣東話傾偈，突然間有一個掃把白人走過嚟屌柒佢哋，叫佢哋唔好講，唔准用廣東話傾偈， party over。 咁佢就火起呀，佢冇回屌佢，唔出聲，走去搵工會。咁呢就驚動到 Song Manager 落嚟，一個叉佬一句說話就撕咗嗰張 grievance form， 嗰張告狀 form 係咩呢？ discipline problem。 我屌你老母，冇計，因為你玩佢又玩呢個章規章，玩完咁之後大家見到面哈哈哈，冇計傾。咁第二我啱出嚟做嘢就戇鳩鳩啦，嗰陣加拿大做嘢呢就有啱出嚟做嘢就有一樣嘢叫 Canadian experience。 我自己就唔夠啦，咁唯有做啲油站工 midnight 油站工，得閒無理拉叉就有啲撲街冚家產叫你 you fucking change go back to China go back to Hong Kong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啊、一定有嘅，啲黑鬼呀、啊、醉酒鬼呀、啊、咁嗰陣戇鳩鳩嘅英文又唔敢同佢撐啦，依樣第二樣啦。咁啊，呢啲好小事嘅啫。咁啊，然之后讲啊，有一个朋友啊，佢啊喺香港，即系佢入咗间公司度做。咁嗰阵啱好咧，佢个老细系个唐人，其中个上司系唐人，就当红炸子鸡。因为嗰阵香港啊，大陆啊，要佢哋系做 traffic consultant firm 啊，喺香港大陆拿到好多大客。哇！揾到錢就扶搖直上，但係啲白鬼又撲街啦，開始覺得你威脅到佢啦，就成日搞佢啦，搞唔到個大粒就搞細粒，喐啲咧就話你英文唔好啊，阿芝阿 jo 啊，又話你 Chinese 驚啊，話咦揾大錢喎、啊，點點點喎，一定有啲咁嘅老屎忽啊，咁啊嚇，咁啊依啲係好唔明顯嘅，冇人會戇鳩到會揦起個肚皮話俾你聽，我歧視你嘅依個世界係嘛？会炒油噶，咁咧戇鳩啲有人做啊，系咪？哎哟，系白痴，突然间忽上脑啫。但系面色面口，成班白鬼企喺度，自浸，然之后望住你，见你行嚟唔出声，就知乜捻嘢事啦，戇鳩，冇歧视哦。咁我识有个人啦、啊，如果你做唐人银行，升上去好易啊，系咪？唐人滚翻唐人堆，但系当你好有幸走入去白嘅，你搵到好多钱啊，你银行佬啊，哇你想升到 brand manager 啊， 一次两次三次升价差都唔撚升你啊，仆街啊，英文唔好啊，又唔系啊，但系人哋系唔信你，佢话咩？你下次啦，下次有机会啦，呢啲好奇咩？唔撚奇嘅喎，咁啊，业绩佢话做得唔好咩？大佬同你争咗唔少翻嚟啊，但系你做佢唔俾你就系唔俾你，轮住就系唔俾你。咁啊，第三件事啦。咁啊，第四件事就係、是、据我所知好多 IT 行业嗰啲 IT 人啊已经俾呢个印度裔人银行界啊已经俾印度裔人攞咗啦，喺啲 IT 部门。咁啊佢哋係咁嘅，佢係腾楞，佢哋係俾唐人团结嘅，腾楞呱呱楞腾一个人入去争取做主管，你唐人都试过㗎，咁但係人哋识 social 过你囉，咁啊想啦。咁啊，呢啲好小事，不过歧视系有嘅。我等下会讲几单大，因为佢哋系喺职场好隐性咁歧视你，你系 feel 到你出唔到声，人哋识玩游戏啊嘛，仆你个街。咁啊，第二件事咧令到我嬲咧就系、是、咁，呢位 Anson Zhang 嘅网友，佢啊喺我哋嘅 YouTube 留言话：，密实沙加马琴区边有人去啊？呢啲系新区。我话俾你听啊，你露底啦！所有住喺多伦多嘅人都知道 ，Markham 系新中产区啊 ，Mississauga 都系啊。唔该 ，Markham 区啊，喺佢系起咗个大 project 啊，叫做 Downtown Markham 啊，自己上网揾啦，网上游云。起成十年大计，起成一百几十间 apartment 啊，大公司进驻啊，至嗰啲townhouse 至少七八十万起啊，可能而家已经过百啦 ，apartment 仲唔少，唔停咁起啊，佢嗰度有个 train 站啊，沿途，梗系买嗰度啦。你想捉住我话，我叫人唔好买 go train， 我话俾你听，我系话俾人听，你住 go train 站附近。是要諗住会有呢个噪音问题。佢当初一个礼拜之前佢公布话会加班次加到夜晚十一点，结果而家市长刹停啊。有冇睇报纸啊？不过人哋咁同我讲，我就咁同你哋讲，我係会将我所知所见所想嘅讲出嚟。我唔会扮嘢啊。Anson Zhang你喺度扮嘢，你扮多伦多人啊！所有住喺多伦多嘅人都知道有 Downtown Markham 呢个 project， Downtown Markham 有成个 Markham 有三十万人口，占咗十一万系中国人啊 ！Markham 喺边你知唔知啊？多伦多以北 Steel 啊 ，Steel 以北系 Markham 啊，一路到 Union 庙啊，系最新嘅中产区啊！我话俾你听啊，兴旺到一个咩地步啊？佢个市长啊，要对我哋唐人讲啊，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冚家铲啊！哇，唞唞道气先。嗰笪地方而家第一代系90年代嘅香港人喺度进驻，经过二十几年发展，到而家做到大陆人进驻，佢有一笪地。在16街 and Kennedy， 大约9年前、10年前买，你知唔知几多钱啊？我想你都唔知噶啦，因为你扮嘢啊嘛，唔系真啊嘛，买咗1亿，用呢一滴地起咗成千间屋，入边有咩佛山路、解放路嗰啲嘛，咁大陆名，我知本土派好捻憎噶啦，但系话俾你听，人哋有钱，你吹佢唔涨。咁然之后啊 ，Angus Scan 有冇听过啊？喺边啊？自己上 Google 揾啦，网上游云。你唔系多伦多人啊，我知㗎啦，你搵唔到。Angus Gang 嗰度呢就係喺呢个 Between Warden and Kennedy, Major Mac 以北，大家上网搵。嗰度系一个好大嘅高尔夫球场。佢梗系大过粉岭，同粉岭咁上下大，但系人哋决定拆咗个高尔夫球场起楼啦。上个礼拜讲嘅。依区佢啲家家屋都过100万啊。咁你哋Anson Zhang 你喺我哋嘅 YouTube 嗰度留言啊嘛， 話點解會冇人住啊嘛？話俾你聽啊，多倫多人啊，個個每日都係揸個幾兩粒鐘車落山灘翻工嘅。This 依個係好常態嚟嘅。This is a common sense。個幾兩個鐘算得乜嘢啊？但係我見到成日有地產經紀氹啲人上 New Market， 我咪話你要坐兩個鐘頭車塞車咯。This is the fact。講真話嘅我。我唔似你咁扮嘢啊！密实沙格唔好煮，话俾你听啊！有人叫人去密实沙格买嗰栋楼啊 ，Roger 起噶，好似叫 MQ5 啊！我唔知你有冇睇报纸啦，吓系全自动新式嘅，我第一集已经提过啦。知唔知边度叫 Transit City 啊？而家最火红嘅喺 Bond 啊，识唔识嘢啊？咁我如果你话你坚持原来你唔系扮嘢嘅，我问你啊，多伦多有一个华人议员叫黄之华，识唔识啊？咁我问你啊，咁佢而家点啊？好啊，我又问你啊 ，Richmond Hill 嘅市议员廖立辉佢以前做乜嘢噶？佢做电台，有个电台叫咩名啊？边个 own 噶？佢个拍档叫咩名啊？个节目叫咩名啊？好啊，我如果你再话坚持你系知嘅，话俾你，我住 Markham 区，所以我知道 Markham。沿住 Highway 7有几多间酒楼啊？呢啲好细微嘅嘢，哦，如果你话你住咩，你唔知吓，咁我问你，有一个唐人，走去选多伦多市长嘅，呢个唐人叫咩名？选过噶，前两任去选啦，吓，呢个问题都有啲 trick 嘅，咁啊，好啦，老实讲啊，我点解要爆佢呢？如果佢系一个多伦多人，我唔会嬲嘅。但系佢而家露咗底啊！你一个香港人扮多伦多人嚟踩场，仲要扭曲、咬死话冇种族歧视啊！你咁唔系侮辱我啊？我一个 small potato 算乜啫？但系你侮辱咗前人啊！知唔知几多人为咗呢啲嘢挥啊？有一单嘢叫陈旺事件啊，好似叫金牛丸事件啊。7-8年前嗰陣唐人街啊，發生你知發生咩事啊？我諗你都唔知啦。我話俾你聽啊，唐人街日日有啲爛攤死黑鬼落嚟偷嘢，個陳王叫咗一次、兩次、三次，成日叫差佬，差佬唔夠你，差佬遲兩個鐘先嚟，一個鐘兩個鐘先嚟，人哋去越王學，屌你老母佢啊，興冚家產，結果佢就見到個冚家產偷嘢，佢捉撚咗佢。嗰條友未偷嘢，不過佢捉撚咗佢，困撚住咗佢，等差佬嚟。差佬一個鐘頭、一兩個鐘後嚟到，竟然捉撚咗個陳王，話佢非法禁固。我屌你老母！你知依單嘢搞到幾撚大啊？省議員、市議員、國會議員都嚟屌啊！報紙都賣埋啊！最後嘅官點撚樣講啊？放過佢，但係個官講乜撚嘢啊？知唔知啊？個官話：你班撚樣用傳媒嚟壓我啊！要我放佢唔撚應該啊！班冚家產，屌你老母冇種族歧視，你講嘢啊你！非種族歧視啊，係我哋一代一代一代人啊，屌搏命搏翻嚟噶！有冇聽過人頭税啊？我諗你都唔識啦，香港人。哦，好好好，你係加拿大人，不過你無知啫，對唔住啊！你唔知道多倫多發生咩事，我好對唔住啊！好，我唔抹你。咁我話俾你聽咩叫人頭税啊？以前加拿大人要嚟多伦多啊，咪要嚟香中国人要过嚟加拿大啊，系要收税嘅，好卵贵嘅。佢话你系二等公民，系冚家铲啊，挥到几多年啊？挥到10年前政府先正式道歉啊。嗰阵系趁乜嘢啊？趁呢个保守党换自由党啊，自由党死都唔道歉，保守党啊 fucking 虾爬，为咗抢选票啊，走卵到嚟啊，用广东话讲加拿大对唔住啊。为咗选票啲呢啲咁嘅右翼烂摊都要做嘢啊，跪低喺我哋前面啊，系一代一代一代人挥翻嚟噶。你为咗啲咁嘅私怨戆鸠鸠喺度话冇，你当人傻噶？真系，我最憎人虚弄作假噶。你露咗底啦，下次你踩场之前唔该做好啲功课先啊。好啦，系咁多，拜拜。